佛教对临终关怀的看法。有生就必定有死，生死是最自然的事，但凡是人都是贪生怕死的，生生的喜悦时时令到人忘记了死亡的哀痛，而面对死亡的时候又往往过度沉溺在自己的悲伤里面，以致忽略了要去关怀临终者的身心状况。因此怎样令到病人在临终的时候得到良好的身心照顾和关怀，这些是死亡的尊严，亦都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课题。根据佛经记载，人在临终那一刻关系着未来可不可以顺利往生，是上升或者下堕的关键时刻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一般人遇到家人就来往生的时候，全家人都会手忙脚乱，惊惶失措，不知怎样治好。而病人本身呢更是很害怕，不知怎样面对自己人生的最重要时刻，根本讲不上什么临终关怀。现在的医学即使怎样发达，仍然有它的终极限度，最后人还是避免不到死亡的结果。现代人终于意识到对生命的关怀应该从出生到死亡，从身体到心灵，因此有安宁病房的兴起，并且将临终关怀当成是一项生命的课题来研究、讨论和推广。佛教从古到今对于人生的生、老、病、死一直是从教义上去指导人正确认识生命的本质、生命的实相、生命的意义、生命的轮回，希望从认识生死进而呢坦然面对生死。另外在实务应用方面，佛教除了有内容详实的医学经典，有医术造诣精深的医僧，佛教徒更加办有各种医疗服务的慈善事业，为现实人生提供实质的帮助，达到从生到死、从身到心、究竟积极的关怀，这些都足以提供今日从事临终关怀者的参考。佛教对临终关怀到底有些什么见解和做法呢？2001年6月15号星云大师应邀到成功大学医学院演讲，针对临终关怀的问题和200多名师生座谈。以下是当日的座谈记录，总共有12条问题。